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5，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9月2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2021年服贸会今晚开幕，习近平将通过视频方式致辞。 京城京市，北京市教委明确，8:20上课并不是8点多才开校门，家长也可以早送孩子。 本月底开始，北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将调整到每吨300元。 国内方面，教育督导问责办法昨天启动实施，学校出现超前培训等情况将被问责。 铁路12306网站推出适老化无障碍功能，为老年人提供便利购票服务。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为促进教育公平，除了取消收集家长职务信息，还需要公平理念深入人心。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关注王毅应约视频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财经资讯，国常会部署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强化国家助学贷款支持。 前沿科技，中国科学院公布重要发现，事实支持新冠病毒自然起源。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环球影城票价公布，9月14号起开始售。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说说从今天开始，北京将进入服贸会时间。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晚间开幕，开启为期5天的展期。 今天晚上，2021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将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通过视频方式在峰会上致辞。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 包括今晚的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在内，本届服贸会共将举办5场高峰论坛，以及193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8场边会。那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高峰论坛当中呢，将有多项权威报告指数发布，成为此次高峰论坛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会场设置方面，今年的服贸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设置了双会场，目前呢都已经布置完成。其中在国家会议中心的综合展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展介绍了“13五”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本届服贸会还首次设置了数字服务专区，展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技术应用。 而首钢园展区呢，将举办8大专题展以及相关的论文和配套活动。即将开园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成为了文旅服务专题展上的亮点。作为举办城市，北京将在主题日上集中展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成就。 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外记者的新闻报道工作需要，在国家会议中心设立新闻中心，并且在首钢园设立媒体接待点。昨天呢，国家会议中心的新闻中心开始运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探访报道。 本届服贸会新闻中心位于国家会议中心1层，面积约3180平方米，设有综合服务区、媒体公共工作区、新闻发布区、媒体餐饮和茶歇区等7大功能区，为注册的1700多位记者服务。新闻中心负责人王浩杰介绍， 我们的公共工作区域可容纳94名记者同时办公，我们前方有大屏， 然后旁边呢也设置了这个电视，一方面是提供我们的一个公共信号的画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有的新闻中心相关的活动的通知都会在大屏上滚动播放。 记者看到，媒体公共工作区设计一人一桌，办公桌上设置亚克力防疫隔板，座椅之间保持1米距离，保证媒体记者办公符合防疫规范。硬件设施之外，新闻中心还有不少志愿者为媒体提供志愿服务。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邓飘说， 到时候会有一些外国媒体进来，我们会提供相应的就是设施方面的指引，就是比如说这个网络服务，还有那个打印服务，还有一些比如说班车接送。 那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啊，新闻广播的多路记者也将会给您带来更多更及时的服贸会相关报道。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也将发挥融媒体传播的特点，通过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立体化多角度为您呈现精彩纷呈的2021年服贸会，敬请关注。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昨天呢是北京中小学开学的日子，新学期啊是双减政策落地的第一个学期。从新学期开始呢，北京中小学义务教育学校将会按照规定的时间来安排教学。上午小学上课时间呢一般是不早于8:20，中学一般不早于8点。时间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到家长送孩子的一些安排。 那么对此，北京市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新发言人李毅昨天回应说，北京定位在8:20上课呢，但是并不是8点多才开校门。如果家长有特殊需求，需要早一点把孩子送到学校，学校也是开门的。 对，李毅表示啊，在整个时间安排上呢，需要学校和家长都做出一些辅助和努力。总之，孩子早晨上学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努力，采取系统的办法来解决。 京城方面，我们再来说说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从今年9月30号起，北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将调整到每吨300元。这次调整呢，主要涉及到非居民单位，包括从事餐饮经营活动的企业、机关、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食堂、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不涉及到居民用户。 另据介绍，北京市还将会逐步推进非居民厨余垃圾定额管理，进一步提升行业科学管理水平。 再来说说北京日报的报道，北京市水文总站近日完成了2020年北京市水生态监测及健康评价报告。同2019年相比，48个被监测典型水体全都处于健康和亚健康等级，市水生态健康状况持续向好，近90%水体处于健康等级。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针对近期媒体接连曝光的网红连锁餐厅食品安全问题，包括奈雪的茶、世贸天街店、望京凯德茂店、胖哥俩、肉蟹堡、和生汇店等，朝阳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认真部署，立即对辖区相关的品牌门店开展了全覆盖监督检查。 同时呢，通州区市场监管总局也通报说，针对华莱士、杨国福麻辣烫、胖哥俩、肉蟹堡等连锁餐饮企业门店后厨乱象，通州区市场监管总局呢，对曝光连锁餐饮企业门店开展了专项的监督检查，多家门店被立案查处并责令整改。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昨天在9月1号的开学日，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教育督导问责文件《教育督导问责办法》启动实施。 教育部昨天介绍说，《教育督导问责办法》将督导的权威性、有效性从制度上真正的确立了起来，对约谈整改、资源调整、组织处理等作出规定，明确了督导问责的对象、内容、方式和程序，实现督导问责的规范化。 办法明确，应当予以问责的行为一共有6种，主要包括违反有关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在招生入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课程开设和教材使用等工作中存在办学行为不规范或出现严重违规，没有按照要求加强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管理，存在超前超标培训、虚假宣传、超期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侵害师生合法权益，出现教师师德严重失范、学生欺凌等危害学生身心健康情况或重大负面舆情等等。 我们再来说说12306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铁路12306网站进行了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相关功能的上线运行，为老年人及障碍人士线上购买火车票提供更多的便利。同时12306手机 APP 适老化无障碍功能正在进行测试准备，将在9月上旬上线运行。 目前呢，在铁路12306网站注册的65岁以上的用户一共有2500多万人，实施适老化及无障碍功能改造将会有效地解决老年人和障碍人士在网络购票当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铁路部门还保留了现金购票、人工服务等线下渠道，加强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为老年人及障碍人士购票出行提供便利。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医美领域的相关消息。国家药监局官网昨晚发布消息，将重点加强整形用注射填充物和光治疗美容设备等产品的管理，包括医美市场上的填充玻尿酸、水光针等都包含在内。 国家药监局经营提醒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要从合法的渠道购进依法取得注册证或者备案凭证的医疗器械，做好进货查验和销售记录。网络交易平台应当对入驻企业和产品资质进行审核，发现违规行为和违规产品信息，应当及时的进行处置并报告。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第八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烈士遗骸将回到祖国怀抱。据央视报道，今天韩方将向中方移交10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及相关遗物，礼兵护送、战机护航、过水门，祖国以最崇敬的方式迎接他们回家。 根据中韩两国政府的协议，韩国政府从2014年起每年向中国移交由韩国方面发掘整理并鉴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今年是第八次交接。截至2020年，已经有716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返回祖国安葬。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你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您好，我是李玲。本周北京市中小学校、幼儿园陆续开学，最近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留言，向北京市政府建议禁止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收集家长工作单位、职务等相关信息。对此，北京市教委回复，该信息严格保密，不对普通教师公布，正在研究取消父母职务信息的收集。长期以来，这类信息收集对于家长来说有一些习以为常，实际上家长心里也担忧，除了认为学校这是为了了解孩子情况，是不是也以此在变相挑选学生，影响到孩子日后在学校、在老师那儿的待遇。这位网友的建议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学校收集家长职务等信息有没有必要？我们先来听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观点。 我儿子现在上幼儿园，而且是私立的，也有被收集过这样的信息，甚至有一些个别的在考察的时候，他会对你家庭的年收入想让你去填写这种信息。作为家长是很反感这件事情的，我身边好多教育工作者，幼儿园的老师啊，小学的老师啊，他们自己也有说过，确实是会对这个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多上心，更会让孩子在学校，不管是同学之间或者是跟老师之间，都会有一种隐形的压力。那么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可能会去欺凌一些家庭条件或者说是父母单亲啊这样的孩子。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家长，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我是能够理解的。学校有时候也会成立一些家长委员会，如果有多职业背景的家长加入到这个家长委员会里，对于家校共建是有帮助的。 对于老师了解这个学生的成长环境，了解学生的这个成长背景，对于老师更好的跟家长沟通，是不是有帮助呢？ 我觉得学校适当了解家长的情况可以理解，比如工作单位、职务，这样可以调动家长的力量为班集体做贡献。比如我们班有位家长是医生，我们上科学课就有专业的心肺复苏人体模型来练习，我们学生也不会因为家长的职务高低而歧视彼此。希望老师、学校和其他的成年人也像我们一样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真是也算一种进步吧，把家长的工作单位啊、工作职务填得那么详细，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要掌握一下学生家长的工作单位，万一有什么事儿好找到家长。你在那个学生的这个档案栏里多填两个这个联系人不就可以了吗？ 希望今后呢，无论小学中学吧，能真正的对所有学生都一碗水端平。 学校收集家长职务等个人信息合不合规，它可能构成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侵犯。民法典明确，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学校收集家长电话号码、住址、工作单位等基本信息有必要，尤其是处理一些应急情况的时候，并与学校及时联系家长。但是呢，像家长在单位担任什么职务，甚至有的家长还被收集过收入多少、有几套住房等信息，跟孩子在学校接受教育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有些过度收集。如果家长并不自愿被收集这类信息，这就是家长的隐私，有侵犯家长隐私权的嫌疑。收集家长的职务信息，可以说学校为了更好了解学生情况，只是这个在入学就成为家长必须要做的规定动作，这个做法恐怕弊大于利。一方面对孩子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如果不是非富即贵家庭的孩子，会不会因此产生自卑情绪，或者孩子们因此有了对比、攀比的心理，过早接触到很社会化、很世俗的一面，容易对孩子身心发育起到负面作用，甚至可能因此出现一些校园霸凌现象。其次，学校收集这些信息也容易让人担心校领导、老师会不会看人下菜、区别对待。今年初，网络曝光天津一位骨干教师对比家长收入、歧视学生的事儿，还记忆犹新。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某个个例就揣测所有老师有同样的心理，也很希望老师能一碗水端平。但是人跟人之间接触难免受各种因素影响，容易有一些功利性的倾向。每个人都知道奋斗不容易，学校、老师更应该有意识保护孩子，不因为出生在什么家庭、不因为父母什么身份而受到区别对待。再者，老师了解到这些信息后，会不会利用家长职务便利为学校、为老师做事，甚至滋生一些腐败现象，谋取个人利益？当然，学校、家长、学生都希望一起努力，让学校的各方面、学生的学习成长都越来越好。只是这种努力以及可能牵扯到的一些资源利用，怎么把握好尺度，怎么不畸形发展导致公器私用，或者导致家长为了孩子都卯着劲儿拼资源贡献，被动较劲儿，甚至不惜冒着可能违规的风险，这是个难题。取消学校收集学生家长职务信息，学校严格保密家长工作单位等信息，是迈向教育公平很重要的一步。可是要真正促进教育公平，除了从制度上约束学校落实对家长个人信息的保密保护，不过度收集不必要的家长信息，还需要把公平的理念贯穿在教育教学实际行动当中。实际上，学校、老师 真想要了解学生和学生家长的情况，方式有很多种，也可以很隐性。除了从制度上设计制约举措，还在于在教育工作者的心里真正树立起一种公平意识，并且在与学生的日常接触、教育教学中践行把握好公平原则，在学校建立起公平的良好氛围，传递给孩子们，真正让公平意识深入人心，外化于行。这可能有一点理想，但是我们的社会风气能够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未必不会有促进作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训家义，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训家义还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我是李玲，再会。 他总是什么都知道，他害怕考试过不了，为什么我的头脑没有他好，我总是很烦恼，谁在图书馆睡大觉，谁天天上课都知道。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荫。黄工，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 黄工，请问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目前来看呢，是以晴为主，午后啊到傍晚，山区可能对流云会多一些，还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白天的风力呢，就是下午偏南风稍微明显一些，目前来看呢有二三间四级的样子。那么最高气温预报呢30度左右，应该说啊中午前后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啊今天白天天气呢应该说大部分时间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没有什么影响。主要是下午啊在山区活动的朋友呢要注意这个防雷防雨。那么今天夜间呢是一个多云天气为主，没有降雨。风力呢基本上静风天气，最低气温呢现在看是20度左右，所以说夜间的天气啊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今天白天和夜间的天气情况。 黄工，那未来几天天气怎么样？ 本周未来几天呢，明天从资料来看呢，明天周五啊是多云转阴，午后山区呢还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双休这两天呢阴天为主。目前来看呢应该说有明显的雷阵雨和阵雨天气。那么这三天气温呢呈下降趋势，预报最高气温呢是30度到26度，最低气温呢是22度到20度。所以说啊未来三天吧，雷阵雨和阵雨天气还是比较多发，对交通出行呢户外活动呢都有不利的影响，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的提醒和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好，感谢黄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准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再来看看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2级左右，预计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啊，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但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今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 今天虽然城区是晴朗的，但是山区呢有阵雨，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不适宜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今天的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刚刚黄工介绍了啊，说未来几天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阵雨的天气，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这几天这个太阳伞最好也随身放在包里。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新学期新起点，北京图书大厦于8月30日正式开启开学季系列活动，为您准备了20余万种图书及音像制品，并有多项优秀图书推荐活动。北京图书大厦邀您共品书香雅韵。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王毅应约视频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阿富汗塔利班称未来政权组建磋商几乎已经完成； 财经资讯，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强化国家助学贷款支持； 前科技，中科院公布重要发现，实证支持新冠病毒自然起源。 8点30分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影城票价公布，9月14号开始发售。 郎平宣布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进入国际视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昨天应约视频会见正在天津进行中美气候变化磋商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王毅表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殷切期待。中美曾在双边领域以及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开展了富有成果的对话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带来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双方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 王毅表示说，近年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大幅滑坡，面临严重困难，究其原因是美方对中国做出了重大战略误判。美方应当停止对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停止满世界围堵打压中国，采取实际行动改善中美关系，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协调合作，不能只搞单行道。 王毅说，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既符合双方利益，也将造福全人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积极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克里表示，美中合作应对当前紧迫的气候挑战是至关重要的，美方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加强沟通对话，共同提高雄心，体现双方的领导力，为推动落实巴黎协定目标树立典范，也为解决美中关系面临的难题创造机遇。 昨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报告说，过去50年，由于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增加，与天气、气候和水患有关的灾害数量增加了5倍。 这份报告说，过去50年，全球报告的这类灾害事件超过1.1万起，死亡人数超过200万，损失达到3.64万亿美元，超过91%的相关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根据报告，排名前10的灾害当中，导致人员伤亡最严重的是干旱、风暴、洪水和极端气温。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气候和降水的次数正在增加，并将会在世界许多地区变得更为频繁和严重。但是严峻的统计数据后面是希望，经过改进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已经大幅地降低死亡人数。 报告呼吁各国根据不断变化的气候情况评估灾害暴露度和脆弱性，加强国家到国际层面的灾害风险融资机制，特别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针对干旱缓慢发生的灾害制定积极的综合性政策。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富汗的局势。根据央视昨天晚间的报道，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示，关于组建阿富汗未来政权谈判几乎已经完成，他们会很快宣布新政府的组建结果。 阿富汗塔利班文化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表示，关于组建阿富汗未来政权系统的磋商呢，几乎已经完成，并已就组阁进行了必要的讨论。他还表示，塔利班宣布的伊斯兰政府将成为人民的榜样，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轰扎达将同时作为阿富汗政权领导人和塔利班领导人。 报道说，塔利班为阿富汗境内各省区任命了行政官员，包括省长、区长和警察局长等，并且已经开始工作。报道还说，目前塔利班仍在讨论未来政权的名称、国籍和国歌等信息。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国际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昨天表示，美国入侵阿富汗这二十年间，近 3.3 万名儿童被杀害或致残，而且这一数字不包括因饥饿、贫困和疾病死亡的儿童。 国际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粗略的估计，在长达二十年的战争中呢，约32,945名儿童失去了生命。过去二十年间，美军所遭的苦难的程度远超人们理解。机构还说，每一个在阿富汗出生并长大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冲突。 联合秘书长古特雷斯在8月31号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因为阿富汗儿童及成年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帮助，因此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和声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表示，阿富汗不断恶化的局势现在使近1000万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军虽然撤出了阿富汗，但是美军及其盟友过去二十年里在阿富汗犯下的屠杀平民的罪行必须调查清楚。 汪文斌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公开报道显示美军在阿富汗杀戮平民事件频繁发生。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4月，至少47,245名阿富汗平民在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当中丧生。 汪文斌说，屠杀平民的凶手必须被绳之以法，阿富汗人民的生命理应得到捍卫，阿富汗人民的人权理应得到维护。这件事事关国际法治，事关国际正义和人权进步。 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俄罗斯青少年代表会谈时谈及到阿富汗的局势。普京表示说，美军在阿富汗驻扎20年，试图使当地人民达到所谓的文明化，本质是大规模的向阿富汗引入所谓的美式规范和标准，包括改变当地的政治架构，但这些却给美国自身和阿富汗人民都造成了损失和悲剧，美国在阿富汗经营的结果为零，甚至是负面的。 普京强调，解决阿富汗问题不可急于求成，也不可从外部向阿富汗强加任何方案，应当以文明的、温和的方式支持阿富汗局势逐步向好。 另外，伊朗总统莱西昨天在内阁会议上也谈及到阿富汗局势，他说，历史多次证明，美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存在不利于全球安全稳定与和平。莱西表示说，过去二十年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是当今时代公然侵犯人权的明显标志。 莱西表示，仅从多年来被杀害、受伤或致残的阿富汗妇女和儿童人数来看，就可以知道阿富汗正在发生一场无声的灾难。美国的对外存在从来没有创造过安全，而是损害了安全、稳定与和平。 好，关注完一组有关阿富汗局势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疫情方面。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为世卫组织流行病情报中心揭幕。这中心呢，位于德国柏林，目的在于更好地为全球提供数据分析与决策，以发现并应对突发卫生事件，并将与全球共享数据。 谭德赛表示，需要发现潜在的大流行病，并及时监测疾病控制措施，以建立有效的流行病风险管理体系。中心将为所有国家的公共卫生专家提供支持，预测和评估流行病的风险。 再来说说美国的极端天气。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居民遭遇飓风艾达，紧跟着飓风到来的是高温天气，不少居民还要担心接下来整整一个月都要面临断电缺水的局面。 飓风艾达8月29号袭击墨西哥湾北岸地区，至今呢已经造成四人死亡。作为艾达的登陆地，路易斯安那州首当其冲。飓风登陆的48小时后，受灾地区大约130万用户断电，大部分在路易斯安那州。而且呢，电力系统估计断电的情况可能会持续一个月甚至更久。 不过对灾区居民而言，这次大范围长时间断电因赶上近期闷热天气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按照美国国家气象局记录，路易斯安那州和临近的密西西比州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白宫方面说，美国总统拜登已要求联邦层面协助灾区恢复供电。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员专家张腾。张腾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请首先给我们梳理一下近期欧元的走势。 好的，欧元对美元八月末以来小幅回升，自1.1664低点反弹约1.2%，目前交投于1.18位置附近。从基本面上来看，欧元区八月 CPI 同比上涨3%，创下十年来最大涨幅，显著好于市场预期，其中德国通胀率更是创下13年来新高。高企的通胀率预计将会给欧洲央行现行的宽松政策带来较大压力，其部分管委会成员已表示有理由缩减经济刺激政策，欧元受此影响震荡上行。但欧元区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还面临着新冠变种、变种病毒肆虐、供应链冲击等多种问题，可能会成为后市压制欧元的重要因素。从技术图形上来看，欧元对美元目前虽有小幅反弹，但仍受到60天均线的压制，说明市场对于欧洲央行下周的具体行动还存在一定的观望情绪。现在判断欧元出现趋势反转为时尚早，如后续欧元对美元上涨突破1.2一线，且均线组形态转向多头排列，建议可入场做多欧元对美元，初步的止盈位看在二季度的高点1.2267附近。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一谈对日元走势的看法。 好的，美元对日元近期走势较为平淡，近两周以来美元对日元微涨0.4%，正幅0.82%，目前交投于110线一线附近。从基本面来看，近期美元对日元波动主要受美债收益率的影响，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显示已开始讨论缩减购债规模，美债收益率整体上移，美元对日元也冲高至110.31，随后美元对日元汇率又跟随美债收益率回调有所回落。在日本通胀低迷、日本央行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美元对日元的涨跌依旧更多受到美联储动向的影响。从技术面上来看，美元对日元前期两次向下触及120天均线后出现反弹，近期美元对日元在向上尝试突破并站稳60天均线110.1350一线，如能继续突破八月份的高点110.82，建议可顺势做多美元对日元，初步的止盈位看在111.6750附近。主持人。 那最后呢，再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盘价。 好的，美元646.80，欧元763.77，英镑889.60，日元5.8798，澳元473.33，加元512.72，瑞郎706.58。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腾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锐。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30了。 哎，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5，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国常会。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加强政策储备，做好跨周期调节，决定强化国家助学贷款支持，让更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 会议指出，今年再新增3000亿元之小再贷款额度，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完善对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的企业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推动银行更多的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建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风险补偿机制，支持担保机构为缺乏抵押物和信用记录的小微企业提供担保。 那为了更好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会议决定啊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自今年秋季学期起，提高贷款额度，将本科生、专科生每年每生最高贷款额度由8000元提高到12000元，研究生由12000元提高到16000元。财政对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实行全额补贴。财政继续对助学贷款承办银行给予一定比例风险补偿，并合理调低补偿比例。 另外呢，农产品的质量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会议通过了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草案明确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和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完善监督措施，强化问责执法，大幅提高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23号是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昨天，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举行新发布会，委员会副主任马友祥介绍了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有关情况。 发布会上，马友祥表示，今年的洪涝等自然灾害多发，给农业生产呢带来一定影响。由于暴雨灾害对河南部分地区玉米、花生、大豆生产影响较大，这三个品种的价格波动呢，大家非常关注。七月份，这三个品种全国均价都呈稳中有跌的走势。从监测情况来看，受河南暴雨灾害的影响有限。 那么随着中秋国庆两节的临近啊，农产品消费也将迎来传统的旺季。一般这个时候啊，农副产品价格都会有所上涨，这是一个规律。除了粮油之外，今年猪肉、蔬菜、水果等菜篮子产品啊，生产供给形势也不错，特别是生猪产能完全恢复。七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分别恢复到了2017年年末的101.6%、100.2%，提前半年实现了恢复目标。 嗯。所以说这个节日期间，我国农产品市场供给是有保障的啊，尤其是说到这个猪肉近期下跌非常快，那我们大家就趁这个机会多吃多买猪肉吧，贴贴膘， 对对对对，为过冬做准备是吧。当然适当的运动也是必须的啊。 哎，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教育领域啊。新学期是北京市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有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上课时间调整了，考试作业和校外培训减少了，课后服务时间延长了，学生的学习啊回归课堂，回归校园。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唐思萌的报道。 新学期小学上课时间从8点调整到8:20，早上8点左右，家长和同学们陆续来到学校。 我挺喜欢这个安排的，平常我早上就得6点半起来，现在可以晚一点起来。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因为睡不好觉，经常脸就是显得特别黑。 因为我们家不远，原来我想让他多睡一会儿，我还得送他，那8点多的话，我让他自己走过来就可以了。 开学后，学校每天从下午3点半到5点半开展至少2小时的课后服务。孩子能在学校写完作业，成为家长最期待的事儿。中关村第二小学提出作业不回家，王迎新副校长介绍说， 周三我们是无作业日，另外那4天放学之后都是在一节课40分钟左右，孩子写作业，尽量让孩子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如果在写作业的过程中遇到困难，选派我们的骨干教师对学生有一个指导答疑。 新学期考试次数也大幅压减，小学1、2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3到6年级只组织一次期末考试。中关村第二小学副校长王迎新表示，孩子的成绩将不再由一次考试决定。 语文、数学、英语的课堂教学，原则上每节课要留出10分钟学生写作业的时间来，然后有5分钟老师给学生写作业的一个反馈。3至6年级只是在学期末的时候做一次笔试，笔试成绩占这个学期60%。要加强过程性评价，比如说学生的平时作业的完成的情况、学习习惯、学习品质上，都会有对他的一个诊断。 每天孩子们体育锻炼的时间也增加了。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在2小时课后服务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半小时体育活动。陶军校长说， 我们学校的学生无论你是否当天有体育课，都可以有1小时户外运动时间。我们认为健康第一，这是减负的根本意义。 课后服务的其他时间被学校规划为儿童自我发展时段。 好，现在开始观察一下。 3点过后，语文老师带领孩子们来到小菜园，结合暑期阅读的《山海经》，想象哪种神兽能保护小菜园。 需要一些神兽来给他们浇水， 需要一个会刨土的神兽。 通过实践激发学生兴趣，鼓励孩子自己成立社团，锻炼学生的自主性。另外，学校也引入多方资源，打造丰富的课后活动。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介绍， 跟高校的联合，比如北理工、国科大，他们的老师或者是在校的学生到这里来给孩子们开科学讲堂，学校给平台和机会，家长们到校提供更多维的社会知识。 中关村第二小学也为学生安排了儒雅讲堂、经典诵读、劳动教育等菜单式选修课程。王迎新副校长表示， 要让孩子不是被动的、不喜欢的留在学校里待到5点半，而是要让他积极的、高高兴兴的参与到这个课后服务的课程当中。所以要把课程设置丰富了，让他觉得有收获、有价值，真正的做到把他的心留住。 双减政策实施这1个多月以来呢，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是全面减压啊，这就带火了体育培训。北京某体育培训机构的创始人介绍，目前报名情况比往年可以说是好了很多。双减政策发布之后啊，不仅学生的空闲时间增多，不少学科类培训释放出来的家庭资金基本上都投入到体育项目上。 这个快速增加的市场需求啊，吸引了不少看好体育培训行业的资本入场，越来越多的新的玩家步入到了素质类培训的新赛道。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啊，显示呢，我国目前有37万家艺术类培训相关企业，66万家体育运动类培训相关企业。双减政策发布以来，以上两类培训相关企业新增了3.3万多家，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99%。 还是教育领域，昨天呢，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田祖荫表示，2020年教育部把督促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作为当年的1号工程。全国2846个区县都正式承诺实现不低于目标。而根据最新的督导情况显示，迄今为止各地落实了这一承诺，正式建立教师工资经费保障的长效机制和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随当地公务员待遇调整的联动机制。 好，说完了教育领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5G 产业。昨天2021世界 5G 大会在北京亦庄圆满落幕，作为北京首个活动碳中和的国际性会议，大会所用的电都是采用100%的绿色电力。为此呢，北京绿色交易所向2021世界 5G 大会颁发了碳中和证书。为期3天的会议当中，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重要嘉宾应邀出席发表演讲，包括18位国际嘉宾和13位院士。 5G 应用设计接榜赛吸引了400多个团队参赛，大会闭幕式公布了25个优秀设计方案胜出，京东物流、5G 全链接智能仓、5G 智慧医疗、点亮海南健康岛等3个项目获得了1等奖。这其中呢 ，5G 智慧医疗点亮海南健康岛，同时还获得了最具价值投资奖励。 工信部负责人在5G 大会上透露说，我国5G 商用两年来已经建设开通 99.3 万个 5G 基站， 5G 手机终端连接数超过 3.92 亿户。目前我国 5G 网络建设处于规模部署阶段，按照14亿人口的估算，2023年末 5G 基站要达到250万以上，因此未来两到三年我国 5G 网络建设仍将呈现出持续推进趋势。 下一步，我国 5G 网络建设要坚持适度超前原则，匹配 5G 应用的发展路径和节奏，要让路等车而不是车等路。目前全国 5G 应用案例超过10000个，覆盖了钢铁、电力、矿山等22个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相关领域。 5G 规模部署和大规模的应用推广刺激了整个产业链产能的释放。去年 5G 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超过8000亿元，预计今年 5G 会直接的带动经济总产出超过10000亿元。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前沿科技板块，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日呢，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的新冠病毒溯源策略，就是通过鉴定新冠病毒基因突变的频谱特征来推测新冠病毒的历史宿主。 论文呢，论文共同通讯作者钱文峰说，目前研究发现的与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最相近的是从菊头蝠属分离得到的蝙蝠病毒，它的基因序列呢与新冠病毒的相似性是 96.2%。 那蝙蝠病毒与新冠病毒的进化分歧大约是发生在50年前。 那根据进化分析啊，直到疫情爆发前，新冠病毒已经积累了500多个突变。鉴于此，研究人员提出了利用新冠病毒这500多个突变的频谱特征，推测新冠病毒历史宿主的溯源策略。 中国科学院在建立了新溯源策略的理论基础之后呢，研究人员构建了非典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新冠病毒以及与其相关的16种冠状病毒的进化树。这些病毒都是其他的研究人员以往从人、蝙蝠、骆驼、穿山甲和刺猬等不同物种当中分离得到并进行过测序的。 那么通过鉴定这些病毒进化历史上不同时期积累的突变，研究发现啊，新冠病毒在疫情爆发前就积累了突变特征，与野生蝙蝠细胞环境是高度相符的。宿主物种的差异越小，病毒的突变特征越相似，也就是说啊，新冠病毒的起源符合自然进化过程。研究也为新冠病毒的自然起源提供了公开透明和实证性的数据支持。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然后是旅游文化资讯，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水警报马上传起来，现在是3号郎平，号就郎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主播中国的一战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28，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关注一下这几天啊都是焦点的环球度假区啊。 是，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会从9月14号开始向公众发售包括单日门票在内的多种票务产品，度假区内2家酒店也会同步开启预订。 从门票价格来看呢，一共是分为4档，分别是 淡季日门票418元，平季日门票528元，旺季日门票638元，特定日门票748元。与上海的迪士尼乐园从明年涨价的那个门票价格对比啊，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价格其实要略低一些。其实我还觉得环球影城玩起来比较刺激，比迪士尼要刺激哈。涨价之后，上海迪士尼常规日最低票价就已经是435元了，最高票价是769元人民币。 对。迪士尼可能更是有这个低幼的这个孩子哈，更多的去游玩这个环球度假区呢，可能是年龄再大一点的啊，更适合一些。 是，有没有人请我们俩去看一下？ 好多人问你们媒体人是不是可以随便进去？答案是 并没有， 并没有啊。除了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日门票标准票以外呢，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呢还将为特殊群体啊提供优惠，比如说儿童。购票当天3到11周岁含3周岁和11周岁，还有老年人购票当天65周岁及以上含65周岁，以及残障人士需要提供有效的残疾人证件的，这些呢以上人士全都可以享受当天单日门票价这约75折的优惠。年龄在3周岁以下的幼儿啊是可以免票进入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的。 游客持北京环球影城指定的单日门票，可以全天畅游主题公园内的7大主题景区，包括37个骑乘设施以及地标景点，欣赏度假区内6大类24个精彩纷呈的娱乐演出。需要注意的就是，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目前所售的门票都是单日限定日期的门票，只限所选日期使用。如果说售出的话，只限绑定有效身份证件者本人去使用，不能转让或者是转售。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北京环球度假区支付宝的小程序呢已经在近日启动了。游客呢在9月14号呢可以打开支付宝，搜北京环球度假区，点击进入到这个小程序。 小程序现在是提供娱乐项目介绍、玩乐攻略、地图、游客服务等等功能，也支持向游客推荐环球影城经典的热门行程，一并会显示相关项目的等待时间。 这是在东面哈，这个副中心通州啊，在环球影城，而在西面呢也有这个游览的好去处。为全面做好福茂会观众接待工作，石景山以漫游石景山为主题，专门上新百变金刚、博物惊喜、潮玩打卡、石景红旅这4条旅游线路，方便游客深度了解首钢这座百年老厂的华丽巨变和西山永定河文化魅力。此外呢，石景山区惊喜消费节昨天也开始启动了，活动将会贯穿福茂会期间。 在4条推荐线路当中，这个百变金刚啊，金是今天的金啊，就是百年首钢今天获得了新生，今天啊，主题线既包含位于首钢园内的北京冬奥组委会的冬奥展示中心，也有滑雪大跳台等冬奥建筑，包含三高炉、首钢极限公园等等利用首钢工业遗存改造更新的新时尚地标。 另外这个博物惊喜啊，是以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核心，精美的法海寺明代壁画、承恩寺的燕京八绝、惊喜五里坨民俗陈列馆等具有文化特色的标志性景点都是包含其中的。潮玩打卡呢，主题线路啊，则是包含了石景山游乐园、狼园 Park 等网红打卡地，给参观者带来炫酷的活力体验。 而石景红旅主题线路当中，您既可以走进八宝山革命公墓，重温红色的记忆，也可以前往八大处公园参观红色电波主题展，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荣光时刻，还可以走进4D 影院，搭乘飞越中国航班，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另外在首钢园新厂东门广场的西侧啊，有一条距离地面10多米的空中步道，全长约3.5公里。这个空中步道啊，就是人们常说的首钢高线公园，这是一条沉浸式的游览线路，让观众在参观福茂会的同时也可以畅游首钢园。 空中步道呢，利用现状架空工业管廊及通廊系统改造而成，是首钢园区地下 地面、空中三级立体慢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实现工业特色商业、办公等不同业态建筑之间的互联互通。在空中步道上，每走一段路程都会有楼梯通往地下，可以直接抵达服贸会的场馆之内。 那公园呢，作为空中立体线性廊道，将首钢北区整体是串联了起来，纵贯南北的工业遗产公园段，充分利用现有廊管的与传送带，改造为步行廊道。那群明湖景观休闲段呢，则是通过改造群明湖北侧现有的廊架，打造出多层观湖的景观。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其实服贸会呢，我们就可以去参观参观了啊，就不像环球影城票那么难买，而且服贸会对于我们北京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哈。 没错， 哎，这个可以带动未来的服务贸易的发展。好，接下来进入文娱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昨天呢，郎平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自己已经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 那郎指导表示说啊，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呢，这次没能圆满完成东京奥运会的任务确实留下了遗憾，但不管是不是完美，他都要交棒了，要告别了。郎指导还总结说，回首这么多年的排球生涯，他感觉很满足很幸福，相信未来女排精神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愿中国女排能够永葆青春。 郎平作为运动员和教练员呢，都是取得过骄人的成绩的。我们来盘点一下他的排球履历。1973年，郎平进入北京工人体育馆少年体校排球班练习排球。1981年，随中国女排夺得第三届世界杯冠军。1984年，随中国队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女排比赛金牌，协助中国女排实现三连冠。2002年，郎平入选排球名人堂，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2016年，郎平带领中国女排获得里约奥运会的冠军。2019年9月，郎平率领中国女排获得了女排世界杯冠军。 确实一提郎平这个名字呢，就是女排的代名词了。 郎 平的两次执教国家队的经历，在中国女排历史上也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呢，东京奥运会没能够站到这个领奖台上哈，但是郎平和他的团队还有女排姑娘们依然带给我们一座座实至名归的奖杯，一场场激动人心的胜利，一个个无与伦比的美妙瞬间，这些曾经的过往都令人难以忘怀。在离别之际，我们也应当向郎导致敬致谢。 昨天他的那篇文章我是从头到尾看了一下，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他想在离任之后呢，马上去祭奠母亲。因为在最病重的时刻吧，他依然是就是跟队员们在一起在训练。母亲也说回去吧，回去训练吧。等到他回去的时候，到了酒店大堂，就是大堂里的小哥马上就特别自然地说了一句：“郎导你好。”他说，我忽然先是吓了一跳，然后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每个人都把我当成了亲人，特别自然的跟我叫我一声郎导。可能就是这段执教的经历也是他生命中最有意义、最难以割舍，也是特别自然的那样的一个标签了。 对，觉着可能每一个中国人可能都把女排当做自家的这个运动队、自家的这个亲人啊。 是，看女排也是自家的事儿，别的事儿都能放下。 对于郎平这个指导的他的那个感情啊，可能也是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了哈。虽然说郎指导已经是这个卸任了，但是我想女排精神还会一直延续。 没错， 同时也希望郎指导能够过好自己这个未来特别舒服的啊，这个更好的这个生活，对吧？好好养身体， 休息一下啊。 对对对， 不管怎么样，就即便是东京奥运会上那个成绩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 这都不重要， 败亦英雄， 这都不重要。其实我觉得没有失败，得了那么多的冠军，获得了那么多的荣誉，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我觉着。郎指导他这永远他的那个精神啊，是激励着大家的。 是，说得好。好，还是体育方面啊，我们说一说明天凌晨中国男足将会在多哈哈里发国际体育场对阵强敌澳大利亚队，迎来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的首场比赛。 刚说完女排的消息， 就说男足， 也希望男足能够争争气哈。 哎， 这个明天凌晨2点这场比赛呢，也是至关重要。中国队想要晋级世界杯，至少要进入 B 组的前三名。可以说，澳大利亚队呢是小组前三的有力竞争者。但随着卡希尔、迪耶纳克等黄金一代的球员隐退，澳大利亚队球员的能力现在有所下降。 但是依然肯定是整体实力是高于中国的。 嗯， 我们也希望中国队能够踢出自己的精气神吧。 对， 不一定非得赢，但是这个至少来说的话，让球迷看着不那么窝心啊。 瞧我们俩这播报状态，两条稿子，两件事儿就能看出啊。我觉得还是要有希望。还是要有希望，我们也预祝中国队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 对， 总是希望与失望并存，然后再慢慢慢慢的前进啊。 这就是竞技体育带给大家的那种欣喜嘛，对吧？ 和刺激 啊，对， 比环球影城刺激。 反正输输赢赢总是有很多的故事啊。也希望大家明天凌晨有空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当然了，别耽误您上班。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新落成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明天就要今天就正式揭幕了。冯远征执导的复排版《日出》作为开幕大戏跟观众朋友们见面。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内设曹禺剧场和仁义小剧场这两座剧场，现代化的设施与北京仁义现有的三个剧场一起构成功能完备的剧场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左天池的报道。 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位于首都剧场西侧，总面积 2.3 万平方米，其中以北京人艺首任院长命名的曹禺剧场可以容纳700名观众，舞台挑高21米，深度17米，是首都剧场的三倍还多。舞台前区可以根据剧目需求实现专业乐池、伸出式舞台和扩充观众席三种功能。北京人艺副院长赵同富告诉记者， 它可以实现推拉升降，这个舞台的整体的形状是一品字形，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主舞台，往往我们后边还有一个后舞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了这个几个功能以后，将来如果根据剧目创作生产的需要，我们可以同时四个场景备到不同的地点，可以通过机械来转换，在新剧目创作的时候能够充分发挥我们舞台机械方面的一些优势吧。 曹禺剧场的灯光和音响设计堪称目前国内最高水平，观众席墙面提取了北京胡同的空间元素，打造出凹凸不平的灰砖和木材错落的设计风格，这种建筑声场将确保在三层坐席的每一位观众都能听清台词，观众厅顶部则是用光纤束构成的星光顶视效果。设计方副总辛鹏红说， 对声场环境进行了计算和模拟，通过这个多种音箱的这个不同的功能和布局的这个配合，达到了均匀的声场覆盖和本源清晰度。灯光系统这块呢，我们也是电脑灯啊、成像灯啊、聚光灯什么都是选择的，也是国际一流品牌。 沿着扶梯前往三层，可以看到目前国内戏剧场所最高的玻璃幕墙，长60米，高12米，由3.2万块玻璃砖砌成。公共空间还兼具戏剧沙龙和餐饮消费等功能。小剧场呈现出黑匣子的形态，内部舞台区和观众区的构造都可以根据剧目需求灵活调整。设计师尤亚鹏告诉记者， 完全为戏剧演出，尤其是先锋戏剧的实验性的服务的，包括我们的机械设备，它的观众席是完全灵活的，还可以分成若干段呢，再进行环境的布置，给我们的演出空间提供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 加上首都剧场、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和菊隐剧场，北京人艺目前共有5座剧场投入运营。赵同富说，在6月份的内部测试中，剧场的各项保障运行正常。 不光是测试我们剧场的设备设施，包括我们接待服务、安全防疫工作，全面的进行了测试。通过测试，我们心里还是有把握的。两个通道、周边的环境，包括如何疏散观众，如何保证观众能够按时进场，包括迟到观众如何的安置，包括出现突发情况我们怎么来处置，这块我们相关部门都有意愿。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影院方面啊。进入九月，有超过30部新片会上映，涵盖动作、冒险、爱情、青春、喜剧等多个题材类型。中秋档有望在国庆档来临前拉动一波观影热潮，让影视回暖。 嗯，灾难惊悚大片《风暴》啊，风是山峰的风，暴是爆炸的暴，定档在9月17号，剑指中秋档。这部影片呢，是以中国铁剑为原型，展示了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中国式救援。电影当中，地裂、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一系列的地质灾害呼啸而至，在新主流电影的创作道路上，有了向灾难片风格拓展的大胆尝试。 另外，9月19号讲述中国式母女情的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也将上映，讲述了一个颓废青年李小美和乐观向上的母亲季佩珍的故事。当母亲被告知身患癌症，一切变得不再平静。从预告片曝光的片段可以看出啊，将是一部啊这个很暖心的电影。老戏骨徐帆与的新晋小花张静怡将会联手出演。 九月是开学季，那青春片肯定是不能少的。改编自孙瑞的小说《草样年华》的电影《我的青春有个你》在19号上映。除了描绘青春时期的懵懂爱情，这部电影还会有沈腾和姚晨的客串出演。 嗯，另外喜剧片《狗果定理》由于谦、贾冰、印小天、蒋梦婕、梁丹妮等主演，以流浪狗果汁串起都市生活中的百态人生。此前呢，于谦主演的《老师好》啊，也成为口碑黑马。此次化身奇葩老板强哥，预告片中呢，在家独自一个人与狗狗果汁推杯换盏，更自嘲一个人独酌，他是一个什么样奇葩生物，反差萌是极具喜感的。 那么在九月份还有一个重磅的电影，就是《长津湖》，现在已经发布定档海报了，宣布定档在9月30号。在此前，这部电影获得了影迷和影评人的高度期待，原本在8月份上映，但是因为疫情撤档。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44。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百年党史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46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时代拓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郭洪阳，曾获北京榜样、海英人才等荣誉，1980年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66年，无私奉献的教育路精神。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穆青、冯建、周元采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引起社会广泛反响。随后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曾任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兰考是黄河故道上著名的灾区县，长期遭受了封杀、内涝和盐碱等伤害洗脑，经济发展水平非常的低下。3年自然灾害，兰考人民生产生活更面临极大的困难。正是在灾情最严重的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他带领县委抓住治沙这一关键环节，深入实地调查。 党把兰考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却让他们端着讨饭碗四处流浪，我们还不感到羞耻和痛心吗？在这大学封门的时候啊，咱们当干部的不能坐在家里围着炉子喝热茶，要心里想着群众，他们生活的咋样，缺不缺吃，短不短烧，有没有棉衣穿，过年能不能吃顿饺子，庄稼和牲口都咋样啊。 在1年多的时间里，他跋涉5000多里全县的大小风口、沙丘、千河万流、绿色的河渠、煮水的路基、寒杂等等，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老吴，救灾工作牵扯到千家万户，连着全县人民群众的心，刻不容缓呀。我们的工作不是做给上面看的，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 你这话我不能同意，应该说党满意，群众也满意，这才是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 我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群众满意的事儿党会不满意啊？反过来说吧，群众不满意的事儿党会很满意。 为了改变兰考人民贫穷落后的面貌，焦裕禄积劳成疾，患上肝病，在病痛折磨下仍坚持在治沙第一线。他以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赤诚，以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诠释着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时年42岁。 焦裕禄同志生前 同兰考县的广大社员同甘共斗争，兰考县的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和焦裕禄同志有着深厚的阶级友谊。 焦裕禄是千千万万在严重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英雄形象的代表，他以当时涌现出的王进喜、王杰、欧阳海、南京路上好八连、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许多先进人物和模范集体一样，在各自平凡的生活和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他们以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给中国社会以深刻影响，也塑造了整个时代的社会风尚。 不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马丽双，今天为大家讲述时代楷模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的故事。肺部毛玻璃样阴影，长长的就诊队伍，超员的病房。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6家医院迅速组建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900多名骨干医护力量驰援武汉，承担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危重症患者救治任务。国有难，招必至。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第一批到达，最后一批撤离，慎终如始，用坚守传递必胜的信心，为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做出了重大贡献。时间拨回到2020年1月23号，这一天，武汉封城，史无前例。同一天，北京协和医院党委发出致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短短18小时内，全院3306名同志报名请战，第一时间选派呼吸、感染、重症专业精兵强将奔赴湖北，48小时内完成重症病房改造，整建制接管重症病房。一个个驰援瞬间，展现出风暴眼中的协和速度。急重症救治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任务，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的6家医院分别由党委书记、院长亲自挂帅，带领重症医学科、呼吸科等精锐团队，按照一人一案制定医疗救治方案。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你为了谁。在病毒肆虐时，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战斗在疫情火力最密集的主阵地、主战场。当危重症病人从4面8方转运而来，队员们就死死守在病人的床旁，一刻也没有离开。在80多天的日子里，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争分夺秒。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斌带领科研团队及时总结患者临床特征、救治经验，参与编写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在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治疗重症患者的临床试验结果，向全球传递了中国声音、中国智慧、中国经验， 为世界各国防控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护士们在每次上班前都会通过微信工作群提前了解患者情况，明确每一位患者的护理要点，为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护理，同时也避免体力的浪费，降低物资的消耗。打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驰援护士的工作记录，长长的一串任务清单令人吃惊：护理评估、病情观察、呼吸道管理、管道护理、饮食营养、皮肤护理等，各个大项的工作内容又被细分为一个个小项，变为更精细和专业的操作要求。这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接管的病房里出现紧急情况，患者徐伯伯入院时病情危重，虽经全力救治，但病情仍然不见好转。专家组会诊后决定尽快进行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刚下夜班的麻醉师江华接到医院电话后立刻乘车返回。病房里医护人员认真梳理流程，评估风险点，并做了相应的周密准备，一切准备就绪，患者气道开放，避开涌出的大量口腔分泌物，江华娴熟地用喉镜挑起灰烟，拔出导芯，放置牙垫，气囊充气，两分钟内一气呵成，固定好气管导管，接上呼吸机，调整好参数，患者各项指标随之出现了改善。重症患者救治是生死搏击的攻坚战，场场都是硬仗。3月3号晚上，一位47岁的患者突然病危，呼吸心跳骤停。原来，这位患者同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坏疽发生阻止坏死脱落，多个器官存在潜在性破坏。10万火急之时，在北京医院外科 ICU 副主任常志刚的主持下，医护团队立即进行 ECMO 装机抢救。随着机器的运转和不断的调试，病人的血氧饱和度等指标逐步好转，状况逐渐开始稳定。当血氧饱和度达到100%的那一刻，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不约而同鼓起了掌。80多天，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充分发挥国家力量，在疫情最危重时刻深入一线开展临床会诊及救治，建立起多项精准诊疗制度，一共救治危重症患者625名。在我们绝望之时，你们逆行奔波，舍生忘死，科学施治，拯救了患者垂危的生命，增强了我们战胜疾病的信心。你们的到来让处在疫情中心的我们看到了阳光划破乌云的那道光芒。这是一位患者写给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的感谢信，也道出了每一个中国人对他们的敬意。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锐，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钱冰冰、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乐淘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千里万里阳光在心里，我的梦想照耀前方，你的信仰点燃勇气，我们一起奋进竭力，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耕耘土地，我们自信，我们前行。